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7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我们这里听到的是一首很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叫做马照跑舞照跳，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欢乐谷。这是玛丽三妹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而这首作品呢也是特地为庆祝香港回归而创作的作品。今年已经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了，所以在这里听这首作品格外显得有意义，而且这首作品也很适合今天周末的气氛。作品中还有我们很多熟悉的曲调，像凤阳花鼓，将民族民间音乐融合到了跨界古典音乐当中，很有特点。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西班牙斗牛舞，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非常有名的西班牙斗牛舞并不是纯粹的西班牙音乐，而是西班牙作曲家马奎纳创作的音乐作品。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将西班牙斗牛舞马奎纳的这首作品和比才的卡门其中的有一些音乐和舞曲混淆。其实西班牙同我国一样有着非常丰富的民族音乐资源，作曲家们在其中吸取音乐的素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当中的阿拉贡舞曲。是一首西班牙的舞蹈，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选自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第三幕当中的一段音乐《西班牙舞曲》。柴可夫斯基在这里面采用了西班牙舞蹈当中常见的响板。西班牙舞曲有很多的种类和节奏，而这一首则是有典型着宝莱罗的舞曲特征。爱尔兰早期的居民凯尔特人是一个很有艺术才能的民族，他们的音乐和舞蹈很早就有迹可循，而在爱尔兰的民间舞蹈中有基格舞、里尔舞和号管舞最有代表性。基格舞是一种轻快活泼的快步舞蹈，而号管舞是水手跳的舞蹈，又叫水手舞。这两类舞蹈的特点是穿着木底鞋，用鞋底踏出复杂的节奏，又叫木鞋舞，而今天的我们管他们叫做爱尔兰踢踏。 古典也流行。刚才我们听到了不同地方的不同天空下的不同的音乐，这些都是舞曲，相信你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今天的古典也流行为你带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舞曲，在这个周末轻松一下。闻鸡起舞的感觉，对不对？那你会想这是一个什么地方的舞蹈呢？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感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而音乐上也是，有时候在今天会出现了文化的融合，音乐的融合，就像这首曲子的作曲者凯尔·詹金斯，一位英国作曲家，而在这一首作品当中融合了很多地方的舞曲，土风舞、印度舞，甚至还有亚洲的一些舞蹈和音乐，而最后的结束却是牛仔舞。就是这样，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吗？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就到这里，让我们一会儿见。 千万分之一。 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上空受西北气流影响，天气以晴为主，风不大，虽然扩散条件一般，但是综合来看依然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C，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C，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生活就是需要点快乐，古典也流行就是你午后的那抹彩虹，永远是那样新鲜的、绚丽的、动人的。我是古月，2017年古典也流行播出的时间依然是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重播时间凌晨3点到4点，让我们相遇吧。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喜爱音乐爱跳舞的你，你可曾想到舞曲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旋律，是和声，是肢体，是曲式，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节奏。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今天我们主要内容就是经典舞曲，世界各地的民间特色的舞曲创作而成的管弦乐作品。这一首是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浓得化不开的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2号。阿巴多指挥的柏林爱乐音乐非常有层次感，而且乐曲中的速度会让你感觉到变化非常大，渐快渐慢，突快突慢，尽情的律动，感受舞曲的魅力。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勃拉姆斯是德沃夏克的伯乐，他把自己的出版商介绍给了德沃夏克，而出版商希望德沃夏克照着勃拉姆斯的方式写一套作品，于是他创作了斯拉夫舞曲。 美的舞曲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而斯拉夫舞曲使德沃夏克一举成为了国际知名的作曲家。在当时，民族主义音乐正在形成潮流，于是在音乐的历史上，德沃夏克也被称为是民族乐派的代表音乐家。 We'll be right back. 19世纪初，布宜诺斯艾利斯形成了阿根廷探戈，流行于草根阶层。20世纪初，探戈被欧洲上流社会接受，大家都知道皮亚佐拉被称为探戈之父。但要说到管弦乐当中的探戈曲，要说这一首了， Jealousy 嫉妒探戈，丹麦作曲家雅克比盖德创作，一曲成名。这里是古典与流行，我们听到的是一组经典的舞曲。刚才说了，舞曲最重要的是节奏，而说到个性，它的节奏不同，音乐不同，更大的是源于它诞生的地方不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听到的也是各个地方代表性的舞曲。说到民族乐派，刚才也提到德沃夏克，而比他更早的斯梅塔纳则被称为捷克民族音乐之父。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斯梅塔纳所创作的民族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当中很有代表性的《波尔卡》。波尔卡舞曲一定要提到斯梅塔纳。波尔卡舞曲是波西尼亚民间的舞蹈乐曲，也是斯梅塔纳最喜爱的创作题材。斯梅塔纳是首先将波尔卡这种民间舞曲形式运用到艺术领域的作曲家，而且他在引用波尔卡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了这种民间题材。从这首作品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俗话说，说得好不如唱得好。而这首作品，如果你喜欢意大利民歌的话，一定知道这是弗里古里弗里古拉，意思是登山缆车。这是一首用拿破里语创作在1880年的著名歌曲。而这首歌曲的节奏使用了意大利南部的民间舞曲卡兰泰拉的节奏。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我为你带来的是一组舞曲。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祝愿你周末愉快，让我们在下周一再会。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这里是古典也流行重播时间，欢迎收听。 Para amar después de amarte, vida mía. tranquilidad me tienes en tus manos. Para mi debilidad la única eres tú. Al final tan solo sé que siempre te he esperado y que llegas a mi vida y tú me das la luz, el bien, ese mundo donde tus palabras hacen su voluntad, la magia de este sentimiento que es tan fuerte y total, y tus ojos que son mi paz. Si la vida me permite al lado tuyo, crecerán mis ilusiones, no lo dudo. Y si la vida la perdiera en un instante, que me llene de ti para amar.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